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到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唯一广播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队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南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带 烟花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点声，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这里呢又到我们开心茶馆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继续和您一起呢通过相声作品来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捧哏名家谢天顺先生。谢天顺先生从天津市曲艺团退休之后呢，又加入了民间的相声演出团体，和很多青年的相声演员呀一起在舞台上呢又有过合作。而且在这种合作中啊，谢天顺先生呢充分发挥老先生的这种传帮带的作用，和他合作过的很多青年相声演员呢今天都已经成为了相声舞台相声市场上的中坚力量。下边我们就来欣赏一段谢天顺先生啊为青年相声演员岳云鹏捧哏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贯口活力的经典名段八扇屏。 欢迎岳帅。 谢谢谢谢，相声大会这就算开始了。 哎， 头一场节目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表演。 对，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哦，认识认识。 我叫岳云鹏。 对， 是一个小学生。 谦虚。 这位谢天顺谢老师。 哎，是我 没错吧？ 对对对， 谢老师。 嗯，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演员。 不不不，别这么说， 大伙儿都很喜欢您。 哦，太客气了。 常来这儿的观众， 嗯， 都很了解，都知道。 哦， 最近啊我们推出了一些个系列的专场。 对， 今天呢是一个文哏的专场。 不假。 对，文哏呢，就是文人。 嗯， 一个文人以一个文人的身份在这儿说相声。 哦， 给大伙儿表演。 是， 其实啊有的人在台上说自己是一个文人， 嗯， 在台下可能是一个臭流氓。 哎， 啊，我呢就是一个文人，但是我台下不是臭流氓。 哎， 啊， 谁让您介绍这个的？这 我是一个很羞涩的文人。 哦， 好羞涩。 哦， 有文化。 是， 这位也可以。 哦，我不行啊。 才华横溢。 那么没有文化。 才思敏捷。 哎呵，不行。 才高八斗就是您。 不不敢不敢。 啊，了不起的演员。 什么了不起啊？ 很有学问。 没有。 在这个后台来说， 嗯， 可以真是可以称得上是唯一的一位知识分子。 哎， 了不起的演员。啊， 不是，您再介绍一下。 想再听一遍吗？ 不，对，我刚才是没听清。 没听清楚。 啊，您在 说您呢。 啊， 在这个后台来说 是 唯一的一位吃屎分子。 嗯， 听清了吗？我再说一遍啊。 行了，再说我就该骂你了。我告诉你吧，像话吗？你这是捧我呢。 啊， 唯一的一位吃屎分子，这叫捧是吗？ 对呀。 还对还 啊， 对什么呀？什么叫吃屎分子啊？ 呀， 孩子，你怎么说话这是？ 怎么还急了？ 这还怨我急呀？ 夸你呢？ 吃屎这叫夸呀？ 不是有那么个词儿吗？ 什么呀？ 夸人家有学问有文化，吃屎分子。 吃，那叫知识分子。您这是吃屎分子。 知识 啊， 吃屎，多音字。 多，这不叫多音字，您得把字念准喽。 行，知识分子。 你这就对了吗？ 了不起呀！ 这就不着急了。 哪天吧？ 哎， 哪天你上我们家？ 行， 我辅导辅导你。 哎，不是，您辅导我什么呀？ 教你学问。 哎呀，您这嘴，您别说文言行吗？ 嗯， 您把字儿咬真了。 教你 学问， 对，学问， 多音字是吧？什么是 学问？ 等会儿，我跟您学什么学问呢？ 学的多了 啊， 学的多了。 什么呀？ 最起码，我教给你怎么作诗。 哦，能作诗呢？ 行吗？ 啊，这行，看起来您是诗人， 嗯，嘿， 哎， 很羞涩的一个诗人。 啊，坏事了，我没看出来。哦，这是诗人， 哎， 哦， 最爱作诗， 是啊， 作哪哪诗， 哎，啊，那您是喝水喝多了， 吃西瓜，您有 啊？行了，我明白了，这。尿是吗？坐哪儿哪儿湿？ 怎么这么俗呢？ 这还我俗啊？ 您这怎么说话呢？啊？ 你说的坐哪儿哪儿湿啊？ 坐湿啊，在哪儿都能坐湿，我坐在哪儿我都能坐湿了。 那还是尿了，这是。坐湿您就别带坐湿了，那字儿就别带了，行吗 ？low 还不行啊？ 哦，虚字儿，你看我们听着不顺耳 啊。虚字儿有可能把这个意思给扭转了。 哎，对对，你就作诗 啊，在哪儿作诗，我坐哪儿就能作诗。嗯， 啊，这虚字还带惯了，我就行了，坐哪儿都能诗，就是啊。 对， 哎，那就行， 在哪儿都能作诗。 行， 这个意思。 哦，明白了。 嗯，哎嘿，我还有作品。 哦，真写过什么诗啊？ 嘿嘿。我把我这个作品说出来，哎， 啊， 能把你吓疯了，我信吗？ 不至于吧？那么好的作品， 那是啊。 哦，那您给我们介绍。 我自己都吓疯了。我曾经疯过。 忧郁症？ 什么忧郁症？我写完了我自己这首诗，我一看，哎呀，当时我都疯癫了，我都。 那他们说那两年您住院就为这个？ 还有一回事儿了。 哦，好几次啊，那就对不上号了。您就接着说，您说您疯那回是怎么回事吧？ 疯那回啊， 啊， 讲给你啊。我就怕我一会儿疯了，我尽量压住我的情绪啊。 您吃，您这药还得吃，别停。我跟您 没停没停，一直没停。这是去年，坐住了啊，坐住了啊。 不是，您也稳住了， 别拍了，行吗？我一会儿疯了，我告诉你。 不是，这朋友一看你这样，朋友也坐不住了。你 一会儿朋友别疯了就行。 不是，你沉着一点说啊，太激动了。 矜持，矜持。 哎， 去年， 嗯， 去年冬天个，去年冬天个啊。 我听见了，这虚字您随便带了，您就说吧。 去年冬天个，您猜怎么着？ 啊， 冬天出现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什么事儿？ 冷。 这就快疯了， 冷。 对，冬天是冷。 哎呀，又出现了些个很新鲜的气象。 呵，这字儿，说吧， 一新鲜的景象 啊？什么？ 下雪了？你那里下雪了吗？ 2000年第一场雪是吗？你不什么下雪？冬天不新鲜呐？ 下雪了，我看你这个雪景，我写了一首诗。叫雪赞。 哦，还真有 大作了。 嗯嗯， 哦，太好了， 快疯了，快疯了。 哎呦，这不是，这您看这一说，我还真得向您请教。啊，哥们儿，您等等啊，您沉住气， 雪藏。可是啊， 您讲， 你站住了啊。 我也 可是，这首诗里头没有雪字儿，更有能耐了吧？暂雪不漏雪。 岳老师， 哎呀，疯了！ 您甭疯，我明白了，这是真正有学问人。 对，对，你看老太太有眼光吧？哎， 我说您连公母都分不出来是吗？什么呀，您这是？ 已然疯了我。 哦，嗨，我忘了，我跟你说啊， 嗯， 您要是暂雪，词儿里边没有雪， 没有， 这是高人。 嘿， 行了， 绝对没有雪字。 我说， 嗯。 您那是几言诗？ 什么？你在说什么？你疯了吧？ 我没有拿药盯着呢。 我写诗，我为什么要放盐？你说一说呀。还几盐？我放几回盐？我疯了。 是。你不疯我也得疯，反正我跟你说呀，我是问您呐，几绿？ 怎么还绿呀？白的呀，雪是白的呀。 我是几绿诗？ 你疯了？我写诗，我为什么请律师？啊，我还请几律师？ 不是。完了，我说白话吧， 啊， 您这诗， 你别要不，你别说黑话行不行？ 不是，我原来，您这诗几个字儿一行， 这么问不就明白了吗？这是个疯子，看见了吗？哎呀，满不懂， 行了。 一行几个字儿？ 我就问这一行几个字儿？ 哎呀，我疯了， 就行了。 一行， 啊， 我数数啊，七个字儿。 那您这行了，您这叫七言诗， 是吗？ 啊，七个字就叫七言诗， 这么神秘吗？ 啊，这不神秘，都这么说。 啊，又学一词儿。啊， 对， 七言。 对，七言。 对，七言，一行七个字儿。 哦， 您打左边数是七个字儿。 嗯， 您要打右边数，就那么奇怪，也是七个字儿。 这不奇怪呀，这就是那么回事儿。行，我也不问了。您这是七言诗？ 对，七言，一行七个字儿。 我跟你说啊， 一共四行。 我知道，这我知道。 四七五十六，你都不懂。 我说您这数学也差点啊。 语文老师教的。 那就完了，要不退学早呢。我跟你说呀，四七二十八， 你甭管是多少。反正是四行 啊，对，这没错。 嗯， 您呐，今天就把这个赞雪在这儿给朋友们念一下，咱们鼓掌欢迎。哎，来，哎，这您这是大作，我们听听。 霎时间我都羞涩了。 不，没，您来， 朗读。 哎，赞雪， 注意听。 哎， 第一句啊， 嗯， 七言诗。 七言诗， 第一句。天上一阵黑咕隆咚，朋友们，什么意思？天上一阵黑咕隆咚，就是阴天了，阴天马上就要下雪了，对吗？没有雪字吧？ 哎，岳老师， 嗯， 您等等，您这头一句可是八个字儿， 什么？ 我听您头一句是八个字儿。 不能够， 这我听着呢。你什么呀？袖子寸金什么？这那是？ 对呀， 对， 对呀，八言绝句呀。 有八言绝句？ 你听错了，你稍微有点耳聪，听错了，八言绝句。四八五十六，对吧？ 四八三十二，您这四八五十六，姐，我也不矫情了，得了。 哎， 这是头一句的 第一句， 您念的第二句， 第二句最好。 嗯， 想当初我就是为第二句疯癫的。 是 啊就那么好。 那我们听听， 注意听啊，第二句。好似薄面往下扔，什么意思呢？薄面就是白面呢，文人上口，下雪就跟白面往下扔一样，那么好看。当然了，雪啊，化。 岳先生，您等等，您呢？您这又七个字了， 他怎么能够呢？他 第二句就七个， 你手有毛病？ 没有毛病， 四指儿。 哎，谁四指儿了？您这第二句就是七个字儿， 七言绝句呀、啊。七言绝句吗？打一开始我就说七言绝句，别矫情啊。四七二八是不是你算的 啊？是我算的。 哎，完了 啊，这七言绝句，行了，这 嘿， 第三句 嗯，第三句也好，注意听啊。坟头儿倒比馒头的个儿大，什么意思？坟头下完雪以后是白的， 我不行了。 馒头也是白的， 行了。 坟头比那个馒头个大。 您先甭下雪了，您等等吧。您这十个字都出去了， 啊？ 十个字都出去了， 十多个字了。 啊， 您分两句呀。 您这是十三个字啊，怎么分两句呀？ 不好分哈。 啊， 不能够。 怎么会不能够？ 我自己数好了。 您数， 我自己数。这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吧？是不是？ 哎呀，又多出好几个呢。 坟头倒有馒头那么大，坟头倒比馒头大。奇迹出现了。 我觉得没错，没错，是得疯。奇迹出现了， 我又羞涩了。 哎，这我甭客气了。第四句， 第四句最好 啊。 井是大窟窿， 哎，五个字儿。 什么？ 您这是五个字儿？井是大窟窿。 你瞪什么眼呢？你瞪什么眼呢？ 这 我说完了吗？我说完了吗？啊？ 委屈了还是这接着说， 没说完呢。 那再念出来下边还有什么？ 哎，井是大窟窿 啊！ 哇塞！ 行了，就到这儿。 或者哇塞，井是大窟窿都 行。哎，倒装句，你这是吗？ 文人。 哎，行了， 有文化。 你打住了，行了，到这儿了啊，没什么事，回家吃药去吧啊，别再犯病了。这么大人了，你说说，没上过学，根本就四句，哪句跟哪句字儿都不一样。说你呢 啊，人照相呢， 是照相呢。不过行了，去这孩子，你真是长那么二十多了，你呀、啊，行了，就别摆着了。行，说你呢，听见了吗？ 怎么了？说呀。 你就是一小孩子。 什么？ 你什么也不懂，真拿自个儿当文人了？ 你说我是什么？ 你就是一个小孩子。 小孩子啊？ 嗯， 小孩子我可比不了。 什么？怎么还比不了啊？ 那是几辈古人呢。 这我怎么不知道、啊、 不知道， 不知道。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想当初是什么意思？ 就是过去的事情。 哦，那我听听。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灌血扶裘之志、哦、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汉黄香九岁温习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7岁学文，9岁习武，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计，东风解凋零，火烧战船，使得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 哎，您今儿还真没犯病。 这几位小孩子，我比哪一位？ 不是你，你跟人家比，你可比不了啊。 就是啊， 因为我那意思就是你没有文化，说话是愣头愣脑，你就是一莽撞人。 谁？ 你就是一个莽撞人。 莽撞人 啊， 莽撞人我可比不了。 怎么又比不了啊？ 那又是一辈古人呐。 又是哪位呀？ 不知道啊。 走，你说说。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还是想当初， 后汉三国倒有一位莽撞人。自从桃园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长山县。破战破胜，号称为常胜将军。字皆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见一穿薄小将，薄盔薄甲薄旗靠，掌中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当下就有爱将之意，旁有徐庶暗中保护赵云。那徐庶自进得曹营以来，一计未现，今见赵将军马落陷坑，堪堪废命。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徐庶言道：“那何不收留此将？”曹操闻听，急忙传令，令出山摇洞，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抵命。众将闻听，不敢上前，唯有后退。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走，在后面是紧紧的追赶。追至在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让过赵云的人马，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曹操忙问身旁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一猛撞人。”曹操闻听呀，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诛文丑之时，曾对某家演讲，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万马军中能取上将首级，犹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来呀，撤去某家青罗伞盖，关一关那猛撞人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但见的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部黑钢人，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嵌八宝，轮罗伞盖，花管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掌中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呆，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而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安来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军后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好， 莽撞人张飞我比得了吗？ 张飞你还真比不了。 我倒把您好有一比。 我比什么？ 面茶锅里煮秤砣。 怎么讲？ 说你混蛋，你还带砸锅。 哎，去你的。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岳云鹏和谢天顺先生表演的这段八扇屏，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谢天顺先生的舞台风采。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 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这儿，跟我来您的，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神，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谢天顺先生生前在舞台上啊，和青年相声演员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来欣赏一段谢先生啊，和青年相声演员郑好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铃铛谱》。 上得台来呢，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嗨，有什么可介绍的？ 谢天顺。 哎，是我， 谢老师。 嗯，客气。 在我们后台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不敢这么说， 我们晚生后辈有不懂不会的都愿意跟您请教。 不，你太客气了。 为什么大家喜欢您呢？ 为什么呢？ 您的心胸博大。 哦，心眼宽， 难得呀。 哦， 人活一辈子不是每个人都心胸博大。 哎，这倒是。 为什么您有这么大的心胸呢？ 为什么呢？ 跟您的家教是分不开的。 哦，家里头环境好。 您的爸爸，王老爷子，哎，这一辈子，我很佩服这个。 我您等等，我爸爸怎么王老爷子呀？ 刘老爷子。 哎，呵，我想问你们，我姓谢，我爸爸也得姓谢。 巧了，也姓谢。哎，谢老爷子。 不是，我说你这不懂呢，怎么的？ 怎么 这不是巧，就得这么姓啊。 谢老爷子。 哎，对对， 谢老爷子 了。哎， 谢老爷子。 嗯， 家里房产地业要留到今天，搁在北京小故宫一样。 家里有点。 解放前， 嗯， 老北京谁家有2进的四合院，那就很派头了吧。 那就了不得了。 谢老师家5进的四合院， 这院子也深了点儿。 家里头管家、厨子、花匠、老妈子、小丫鬟一帮人， 使唤人就这么多。 1940年，您府上就有汽车。 哎，这没错。 大家想，1940年中国才有多少台汽车呀？ 嗯， 您的爸爸出来进去派头，文明棍儿、水獭帽子、水獭领子大衣。 哎，那年头有钱人全这打扮， 坐汽车啊。 嗯。 汽车一直开到宅院门口，管家在门口站着，亲自给开车门，跟老爷一起到上房。 要这派头吗？ 相当有派。 嗯， 不说话，一抬手，管家双手把文明棍接过去，帽子不说话，管家双手把帽子接过去， 你看， 大衣根本都不脱呀，一褪袖子往后就一甩，后头单一小伙计，走 爷。干什么活的时候人都有， 专门接这大衣的，跟手底下人说话根本都不拿正眼看。 他是财主啊， 走鼻音呢， 有点文化。 这个大太太跟花匠抓回来了吗？多大派头。 不，等 就到这儿，行了行了，这我爸爸脾气也太好了，媳妇儿跟花儿酱都跑了，他这还干嘛呀？ 修养高， 他有文化也不至于这样啊。 当然了，管家说话那是很谦卑， 他得有规矩啊。 跟老爷回，已经派厨子去追了。 家里也没什么人了。 厨子走的当天晚上，二太太就不见了。 这是捧我们家的是吗？啊， 大宅门啊， 大宅门就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 人多也难免啊。过去有个老话啊，叫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 哎，行了，那也别念叨这事儿了。 你看谢老师这一辈子啊，你看这个当演员能说会道，在台上其实生活里边有学问人腼腆。 哎，这话都不假， 生活里头没有话。不但说是在后台话少，回家话少，就因为这个当年轻人搞对象都搞不上。 哎，就是不爱 脸红 啊，是 自己觉得害臊，跟人姑娘一见面没话。 哎，这说不出口， 都27、28了不搞对象。后来单位就介绍一个吧，介绍一个姑娘，那时候您在天津工作，天津的曲团嘛， 在那 学的艺。那介绍一个出去溜达溜达吧，当时最流行逛那个叫解放桥， 天津溜马路嘛， 溜马路嘛， 没错。 5点开始走那桥啊，走到这头转到过马路，再走回来到这头再转回来再走， 也没 五点逛到7点，俩人谁没说话。 都不好意思张嘴嘛。 是啊，下班的都以为来俩巡逻的。 可不就在桥上来回走， 低头走，还脸红不好意思的。后来谢老师一想，怎么着咱也是男的呀，咱不能让人先说话，咱 应该主动点。 憋了半天，哎，你见过大老虎没有？ 这真没话搭了话，这是人。 后来说你这不行啊，你对人家你难主动一点，你说的那个跟搞对象有关的，要不然你拿点什么，你请人吃顿饭，你给人买点什么，这都是搞对象嘛， 表示表示。 我说拿什么，那天去给弄一朵花。 那是 今天啊，今天大家都拿朵花买一把不稀奇。 对， 您搞对象什么年头了？ 那年头 30年前。 对对对， 小伙子拿朵花送姑娘，姑娘且激动呢， 也太时尚了 啊。拿朵花，见着姑娘这送给你。哎，姑娘心里，你看这小伙子没什么话，这是人老实，心里还是真有我。你看 表现出来了。 哎呀，你这花多少钱买的？我揪的。这不奇怪，那当然没有卖花的， 实话实说嘛。 姑娘乐了，这小伙子真风趣。 嗯， 在哪儿揪的呀？花圈上。 走，没完了是吧？拿我爸爸开完，拿我开，你这是吧？ 别地儿没有， 别地儿没有，也不能这花圈上揪去。 那就赶上街坊邻居出殡，你。 行了，当小偷打起来都冤得慌，我告诉你吧。 您这个老先生啊，在后台啊，我们就愿意跟您说话。 拿我开心， 真是有学问。 有什么学问？ 这书读得多，这点您不否定吧？ 哎，这倒是。 就您这年代的人，有比您读书读得多的少吧？ 我小时候念过私塾呢。 哎，您看，真是。 嗯， 我们都愿意跟您请教问题，这是不是？ 啊，对对，这不假， 对不对？ 嗯。 哎，正格的了，在这我有个问题问您，您乐意告诉我吗？ 这你甭客气，哎，只要我知道，哎，准告诉。 你看，谢老师人就是好。 哎，那你有什么事问？ 这个问问您啊，这个东西可能挺生僻的。 哦，那你说， 这个秤砣您见过吗？ 这你甭问，这大伙儿司都念惯。旁边拐过去，你看那卖鲜货的，净是一使秤砣的。 能响的秤砣您见过吗？ 秤砣能响 啊。 这还真没见过， 跟您请教啊。 你 我见着了， 在什么地方？ 郊区农村，赶那个马车 啊。我知道， 马车前头是个牲口，后头是车，在牲口跟车当件底下坠着一个黄不愣登的大秤砣，车一走那秤砣响，当啷当啷当啷。 行行行了， 不是怎么了？ 没见过那个 秤砣，我没见过会响的呀。 那叫秤砣呀，你真是，那叫铃铛。 那个大秤砣，那不叫， 那不叫秤砣，铃铛 铃铛。 哎呀，这。 哦，这怎么会叫铃铛呢？ 你这是不懂了吧？ 我 不告诉你啊。 嗯、 啊，秤砣是石咒的。 嗯、 啊，懂吧？ 啊，那我懂。啊， 铃铛是空心儿的。 啊， 是铜的。 嗯、 啊，当这儿有一疙瘩，一晃起来，当啷当啷，铃铛那不叫秤砣。 哦，这叫铃铛、 啊。再给你讲啊。 啊，您说。 你在马车上看见的。 对对对。 那叫开道铃，看这孩子， 你看，跟您说话我就是长学问。 那没错啊， 要不然这事儿卡我一辈子。 你看这马车啊，我跟你讲， 嗯， 晚上走道，谁看不见谁？ 嗯，对呀、啊， 没有路灯， 嗯， 对面有车碰上容易出事故。 对对对， 离老远这边当啷当啷，对面一听有车来了，躲开了。省得出事故， 这铃铛叫 开道铃。 您看看，你这玩意儿啊，多问他就长学问。 哎，这就行。 其实我见着过，我不知道叫这个名字。 哦， 见着过。 哦，哪？ 北海公园 啊， 不都有一大白塔？大伙儿见过吧？ 对， 白塔四个角有四个铃铛。 哦， 开道铃。 哎， 这个白塔这个东西，它要出去，深更半夜的是吗？他怕出事故，尤其投了天安门呢。白塔当啷当啷出了天安门，哟呵，白塔来了，我躲躲啊，让白塔先过去。 行了， 你看天安门要不能保存到今天吗？ 不，你 这事实啊。 行了，行了，一是你让白塔跟天安门撞上是吗？什么？你别少说两句啊，别漏气。 怎么？ 这孩子 不？你刚才教过我的， 你就不懂了。白塔上面那楼那就不叫开道铃了， 那叫 惊鸟铃。 那怎么就惊鸟铃了？ 别着急、嗯、接着给你讲。 哎，您说 这白塔挺高的吧？ 挺高的， 做卫生可不容易 啊，上不去人。 为了防止这个鸟啊在白塔上边搭窝呀、 嗯、 拉屎啊，挂上铃铛，惊鸟铃，当啷当啷，把鸟都吓跑了。惊鸟铃， 你看，多亏跟您说话，长多少学问。 这开道惊鸟，这懂了。 白塔那叫惊鸟铃， 惊鸟铃。 您看看，您看看，我见过呀。 哦，看见了， 看着我不知道叫什么， 那就不怨您 多说话。 对，这不怨您。 你这你一解释，我明白了。 那就对了。 那天我上街，碰着您母亲了。 哦，看见我妈了。 哎，街上走，您母亲精神啊。 对， 精神。后边梳了个嘴儿， 老太太吗？ 别了个金簪子 啊，是有 金簪子，上面坠着几个铃铛， 啊， 惊鸟铃，他鸟啊在你妈脑袋上拉屎， 哎，不叫 搭窝、 哦，行了， 对，一晃呢，当啷，都飞走了， 小孩， 惊鸟， 不是说，哎呀，你跟你解释，你这什么都不懂，老太太那个不叫惊鸟铃， 我眼见着 不你，那叫长寿铃。 怎么长寿铃？ 你看又不懂了 啊！是您说说，您说 前些日子呀， 啊， 我母亲80大寿， 好事啊！ 哥几个凑钱给老太太打了一个金簪子， 对呀、啊， 弄几个小铃铛 啊， 这叫长寿铃。 长寿， 哎， 祝愿他长寿。 对了， 孝顺 老太太身体健康。 您看看，你真是家风真好。 哎 哎，你我幸亏我没乱说话。 哦， 我这点好，我不懂我不乱说。 对，那就对了。 哎，您老母亲领着一个小孩子， 那是孙伙计。 您 啊，对对对， 跟您长得像啊，领着走。 嗯， 他这个手腕上啊戴着个手铐。 哎， 小孩子很可爱啊。 嗯，那就行了。小孩就戴手铐子了是吧？ 银的， 手镯 啊，对，分得开啊，分得。他但是他闹着玩啊， 闹着玩干嘛呀？ 闹着玩， 小孩没事干了。 下边坠着几个铃铛 啊， 长寿铃，你们孝顺，但愿他长寿。 不是， 你们呢给他打的， 不是 家风好。 不是，这不你不懂了，又不懂了。 不， 小孩子那就不叫长寿铃了， 那叫什么呢？ 百岁铃。 不，他不也算？ 不是啊， 小孩过百岁的时候， 嗯， 几个叔叔， 嗯，对呀， 伯伯， 嗯， 凑钱， 嗯， 给孩子打副镯子， 嗯，对呀，对呀， 百岁零， 哦，就是有几个叔叔大爷底下就坠几个铃铛， 你看明白了吧？ 这叫百岁零啊， 百岁零， 坠着铃铛，这叫百岁零， 百岁零， 你看，你看，你看。要不乐意跟您说话，乐意到您家串门呢，长学问。嗯、 对对对， 您、看您父亲那年还活着的时候爱玩， 呵，我爸爸 是核桃， 嗯， 葫芦， 嗯， 蝈蝈， 老北京人吧， 啊，还架个鹰， 啊、是好猎去， 打猎好架鹰、 嗯、是， 鹰尾巴上坠着几个铃铛、 嗯、啊， 百岁铃，哎，怕这鹰啊这个不好。 哎，不，等等， 心善的这个人 家，不，跟你说，不， 鹰啊， 你 有叔叔大爷都给他打了， 不，先生。你又不懂了，这是 你们都是鹰的叔叔， 谁的鹰的叔？鹰尾巴冠的铃铛 有没有啊？ 有，那叫引人铃。 不，你这我细讲讲，怎么还有引人铃呢？ 驾鹰就为打猎呀！ 啊，对呀、啊， 我爸爸驾着鹰出去了，一撒就为让他捉兔子 啊。 那人一人来搞那草， 嗯、 鹰一抓就钻进去了，看不见。 啊、对呀、啊， 可是挂着铃铛呢，他跟兔子一折腾。咣啷咣啷，哦，在那儿呢，就找着了引人铃， 引人铃啊， 引人铃， 你看看，幸亏我问一句啊， 哎、 幸亏我问一句，我这是后问 啊、 这叫引人铃， 对， 我在你们家见着，我不知道叫什么， 是啊， 是是是， 没事没事， 您爱人 啊， 您媳妇儿、在家里头啊、啊，这个脑袋上别花 啊， 套带花，花心里有一个铃铛、 哎，喜欢、 啊、引人铃， 哎， 引人铃。他跟男的一正吧、 啊，哎，我行。 你想， 哎，行了， 一人多高草上哪看着你？他男的一正吧，引人来、 哎， 别的男的就都来了。 哎，你这什么孩子？你 跟我说一人多高草？ 哎呀，那是鹰，那叫引人铃。我媳妇脑袋上的那叫躲避铃。 啊，对。来人了，你媳妇赶紧穿上躲避去。 啊，不是，我还得从头给你讲。 啊、您细说说。 大家庭 啊啊啊， 大的伯子、叔叔 啊，有啊， 人多呀。 对呀、啊， 你看女人呢，带上一铃铛叫躲避铃。 怎么？ 来，比如呢，大的伯子上兄弟这屋来了， 嗯、 惦记找兄弟 哦， 一敲门，在家吗？ 嗯， 媳妇儿背不住在屋里，哪个孩子洗个什么呀？ 嗯、有可能啊。 这功夫甭愿意。一晃了脑袋，咣啷咣啷，大的白一听没在家， 就进去了。大户人家呀？ 没有没有没有，谁给你垫这腿啊？你还挺严实的，什么就进去了？ 你说 不不，就走了 啊？就走了， 躲避铃 没进去， 没有。 你看 躲避铃啊， 咱这小门小户的就没有这个，真的、 啊、 也就您那个大家庭老也不分家，在一块住有这规矩，叫 不进的院子嘛，那是 小婶不见大的伯子， 哎，这你懂， 我懂了吧， 对对， 我听明白了吧， 哎， 真有这个， 嗯， 为什么人家一大户， 对， 你看咱过日子，咱说现在就够讲究了吧，讲究不过人家 啊，是是， 咱早上起来喝点什么豆浆啊， 嗯 啊，咱就上街上买去，人家大户人家自己有小磨坊， 对， 哎，有小轮拉着磨、 啊， 喝豆浆都自己啊泡豆子，在那磨， 好几十口人家呢， 是不是？我就亲眼见着过嘛。 哦， 在这个磨坊的这个小轮的脖子上啊， 嗯、 坠着一个铃铛，躲避铃。小婶不见大的伯子呀，驴正拉磨呢，大的伯子进来了，驴一看不好意思了，嘿嘿，哭了。 行了，别别哭了，这不你这就瞎讲了，你这 你告诉我的呀？ 躲这不是驴挂，那叫。偷嘴铃， 怎么会偷嘴铃了呢？ 都驴不就让 拉 活吗、 啊？对对对啊， 多的听着里边铃的不响了，偷嘴吃了 啊！对，他吃豆子呢， 没干活 啊， 进来拿鞭子，啪，接着拉 啊！只要铃的不响，就证明驴偷嘴了。 啊、对, 对对对对， 进来拿着鞭子，啪、 啊，这不就行了吗？你真让我着急，你说、 哎、这是我不懂啊，我不懂， 不懂这你别瞎说、啊。 真的，我偷嘴铃， 哎，偷嘴铃， 您看看， 哎，您 这。您母亲那屋 啊， 去串门 啊, 啊， 老太太那屋啊，挂着一个铃的 啊， 哎，真的哎，铜的，偷嘴铃、 嗯。 老太太在屋里头没动静了，一定是偷嘴了。 啊，不，没有。 不管谁进去拿鞭子。 啊，对，像是你，你打雷了呢。 你不说的吗？ 不是，这老太太那就不叫偷嘴铃了，那叫惊醒铃。 怎么叫惊醒铃呢？ 这我跟你说啊， 嗯， 我爸爸这人爱打牌， 我知道，老到我们家去呢呗， 不知道几点回家。 嗯， 大伙儿住一个院子，一敲门全醒了。 是啊，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弄一铃铛搁我妈床头上，拴根绳到大门外头。我父亲不管几点回来，一拉这铃铛，我妈一听铃铛响，喊我天水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惊醒铃。 您这么说，我不就知道了吗？ 行行，你可明白了。 您爸爸还老到我们家去打牌呢， 喜欢吗？ 一打打到两三点。 啊，是是是。 那天哈输了，不单钱输了，连背身裤衩都输了。 我。 光着不敢站起来， 行了，嗨， 输红眼了。 啊， 告诉我，正好去到我们家取钱去。 你拿去吧。 你说他让我去，你长辈咱能不跑个道吗？ 肯定得 噔噔噔跑到你们家， 嗯， 深更半夜的一看，一皮套拉一绳， 嗯， 拽吧， 哎， 这么一拽， 嗯， 里边铃铛响了， 嗯， 就听你妈说话了， 嗯， 天顺呐， 嗯， 起来开门去，嗯，你爸爸回来了。 哎呀，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谢天顺先生啊，为青年相声演员郑好捧哏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铃铛谱》。今天呢，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点30分，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将接着为您送上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